想他，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，从来没得到答案。我不过像你像他， 朋友圈里面有微商吗？ 有，还蛮多的。 有很多，基本上一刷下来全部都是。 朋友圈里面大概有20到30个之间这样子，就是说有卖这种护肤品的，也有母婴用品，这些也有服装的、茶之类的，嗯，都会有。 那微商销售的那些商品，你们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？ 我觉得是维权比较难，微商有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去找他吧，这个是个缺陷。 主要是还是担心质量或者是程序问题嘛。 比较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。 你买过这些商品吗？ 看是卖什么的吧，就是说有一些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尝试一下， 看着看着也会买一点。 因为就是有些虽然是好友对吧，但是我要吃的这种入口药品之类的，这种的话可能就是说会比较有保留。 热情的心都是经不起冷漠的，再爱你的人也经不起冷落。失望和生气呢，有时候是不一样的。生气呢，只不过是想被人哄一下嘛。但是失望就是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了，开始理性的思考这段感情存在的意义了。所以，千万不要让对方对你失望。 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。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，我们爱的没有错，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。他说无所谓，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，等不到天黑，烟火不会太完美，回忆烧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写的花蕾，绿叶在跟随，放开刺痛的滋味，今后不再怕天明，我想只是害怕清醒。 斑马线会停下来让路人先走吗？ 现在我们开车看见斑马线的话，我们都会降低速度啊，都会让他们先过的呀。 乘车赶时间，没有停的也有啊。时间就金钱嘛，我们这行就这样的啦，是吧？ 你现在走斑马线，司机会让你先过吗？ 其实好啊，现在很多车在斑马线都停给我们过去的。 有些车在斑马线会停，有些车在斑马线不停，我们走还是不走咯？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限制一个人的事情呢，其实就是自己总想表现给别人一种不一样的形象，你总是风轻云淡的，不能够太人间烟火的。你总是道德典范的，不能肆无忌惮的，总是就是感觉好像有点让人可望而不可及。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端着，一辈子都伪装，你会发现生活有太多的可能性就是被这样端着而丧失掉了。中国一句话，一个人的伪装成就了自己的形象，但也毁了自己的真实。 Feel your halo, praying 何必呢？ 母亲， 为你钟情，倾我至诚，请你珍藏这份情。 从未对人倾诉秘密，一生首次重吐心声。 望你应承给我证明，此际心言有共鸣， 然后对人公开心情，用那金子还做证。 对我讲一声，终于肯接受。请你珍藏这份情， 然后八年终你一生，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。请你珍藏这份情，然后八年终你一生， 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。 人生最残酷的地方之一，就是在你准备做出某一些决定的时候，并没有任何人，甚至是任何迹象向我们表明，这可能会是影响我们一生的一次抉择。那些看似生命的小事，不动声色地改变着我们生命的走向。谁又知道哪一件小事是改变我们一生的大事？ 在人群深处，你我都孤独。那黄昏的风将为了谁而哭？是寂寞的路把你带到爱情的最深处，带泪的幸福，谁能说清楚？是为了开始，还是为了结束？当你已走上那遥远的路，是爱情的苦把你带 的最深处，那时我哭了，我也忘了我的全部，是爱情的苦把你带到寂寞的最深处，那时我哭了，我已忘了我的全部。 特别悲观绝望的时候，导火索呢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比如说打翻了水杯，找不到急用的东西，迷了路，或者是生了病，就像是一根刺一样扎破了我们心里面非常疲惫的那一颗气球，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委屈，就连呼吸都觉得很累，很想大哭一场，或是大闹一场，或是大吃一顿，大醉一次，但是总是有方法解决的，你就是自己的解药。 欢迎陪我看日出，没有包袱，只有礼物，未来由我来接住，偶尔迷途都不在乎，很知足。让我自己重我爱。 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特价房，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点com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贾建强，我们倡导开车不看手机，吃饭不看手机，出游不看手机，多一点时间陪陪你的家人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如果你总是睡得不好，或者呢，可能是因为房间乱惹的祸，房间乱或者是囤积症风险高的人呢，可能会出现夜间睡眠障碍，还有白天困倦的症状。建议大家今晚就开启整理的模式。 就在那里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，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

世界没人离别，我分享感动了谁？邀明月人回忆交织，爱在月光下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想到了谁？红尘最微醺的岁月，我有无悔，可又是爱你的美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今晚的969城市风幕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是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感谢你在969城市风幕当中的陪伴。 才了解所谓的爱，经

上停留着静谧，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，青春嫩绿的鲜明，白夜装着傻的光。 笑容这样熟悉，我 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啊，在

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

切美好和回忆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。